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本周北京气温开启了急速制冷模式，本周白天最高气温只有零摄氏度到零下四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为零下八摄氏度到零下十二摄氏度，山区的最低气温为零下17摄氏度到零下13摄氏度。市气象台于21号下午发布了今年冬天首个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昨天到24号，本市将出现持续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零下10摄氏度。气象专家提醒大家提前做好抗寒保暖的准备，预防流感。公众近期可以多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接下来是电影消息。本周电影院将继续放映几部刚刚上映的影片，包括王凯、马天宇、王大陆主演的《英雄本色2018》，李冰冰和吴尊主演的《迷巢》，以及好莱坞动画巨制《公牛历险记》等等。几部影片都各具亮点。《英雄本色2018》和吴宇森版本的《英雄本色》讲的都是三个人的兄弟情，但这部影片的导演丁晟表示，这是一部新片，所以在拍摄时主要的难度在于如何区别于经典的老版。影片中三位兄弟分别由王凯、马天宇、王大陆饰演。第二部正在上映的影片是中澳合拍的《迷巢》，主演包括李冰冰和吴尊。李冰冰饰演的佳是一位性格看似柔软却有着强大内心的剧毒生物学博士，她笑着说因为弟弟吴尊不省心而被迫与其他人组成了打怪小组去营救弟弟。好莱坞动画巨制《公牛历险记》也正在各大影院上映，它是一部不俗的亲子佳作。影片由打造《冰川时代》系列和《里约大冒险》系列的蓝天工作室原班人马制作，制作团队深入西班牙进行采风。影片的色调呈现以及装饰细节都与真实的西班牙生活进行了考察和对照，包括公牛费南迪生活的村庄、原野和角斗场等等，都一一在影片中精彩呈现。本片讲述了一头名叫费南迪的公牛所经历的欢乐冒险。接下来是春节档电影的消息。电影《捉妖记2》已经开启了全国超前预售，影片将于大年初一上映。据了解，《捉妖记2》将以全 2D 版本发行。喜剧探案系列电影《唐人街探案2》也将于大年初一登陆全国院线。这部电影由陈思诚编剧执导，作为系列的第二部，影片将故事背景搬到了纽约的唐人街。展现中国海军真实武装撤侨过程的军事题材电影《红海行动》也将于大年初一和观众见面。据了解，影片将展现我国海军陆战队蛟龙突击队37全地形作战的风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南二环的外环方向持续车多，西二环南段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大，西直门北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珍惜去享受。 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周二的固定单元，在2017年的周二，我们跟这位嘉宾聊了很多出去旅行的话题。那到2018年的周二呢，其实它依然会出现，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听众知道我们2018年有一个小的变化之后，都很担心，说怎么办？我们的韵韵在哪里？我们的老蔡同学还来不来？到底讲什么？今天首先还是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韵，欢迎。 大家好，2018年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对，所以你们不要担心好不好？今天我在微博预告里边我也说了，你们的蔡同学依然会在2018年，依然在。你们啊，就是他们好担心啊，就是啊，你们没有旅行板块了。嗯，蔡云也不单单只做，对，不单单只做旅行这一个板块，他还有很多很多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那其实呢，他依然会在2018年的周二来出现。2018年周二，我们是在居家生活板块的里面，空间里面来梳理出来了客厅这个空间。因为我们觉得客厅嘛，那你看，听名字就知道。待客的， 是的， 哎，所以呢，在2018年，蔡云会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待客之道。哇，这个你们家的待客之道跟别人家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好了，来提前看图，同时呢，也可以跟我和韵韵来聊天的方式，依然是在微博上面。今天他带了九图，嗯，除了有一张他自己的侧面远景图以外，剩下的八张都是他的家，但是。反正就是和我们家都不太一样了，和我们的家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来看看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蔡韵一起来在客厅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了。记住了，我们的微博互动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在微博上面，再说一遍，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你看，想念你的朋友说，哇，我又听到了熟悉性感的小鼻音。 多好，谢谢这位朋友。 对，多好，是不是？对，就是你看，我们在周二的这个客厅的空间里面，就很像自己在家里面的客厅待客的那种感觉。 是， 老朋友来了，就，哎，我们随便寒暄两句就可以进入到今天的正题了，然后随便聊一下，大家也知道我们。 感觉很亲切。 对，我们的重点是什么？这跟居家生活的空间里面的客厅很像。我想象当中的客厅，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啊，在微博上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了。我想象中的客厅，包括我自己装房子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别的都不重要，我一定要有一个大大的温馨的沙发。 嗯， 或者是我那天去一个好朋友家里面，他们也是乔迁新居，请大家去轰趴，不暖房轰趴一下，说出自己内心。就是，哎，他除了他的那个沙发以外，他在沙发的前部和这个电视柜之间铺了一张很大的地毯， 嗯， 大家就可以坐在地上聊天， 对 啊，然后玩什么三国杀之类的啊，就很温馨， 是一个很好的空间，嗯， 对，所以我就在想啊，跟蔡韵来聊客厅这个话题，是因为他们家的客厅，哇，真的啊，你是怎么想的呢？来，就是我们先说说心态的问题。 客厅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装饰和人啊，它分为两部分啊。装饰方面呢，我们也是把它做的就是特别的有空间感，然后呢，很就是大家可以一个聚会的空间吧，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看电影，那我们就做了一个超大的投影仪。对，所以呢，每天晚上大家都可以就是像一个家庭影院一样，然后直接打在我们一面大白墙上面， 跟我不谋而合，好不好？就是，哎，我就是新装修的，进行中的，也是。 哇，恭喜恭喜！ 客厅一定要放投影，就不管那个厅有多大，因为现在这个投影啊，它是可以根据你的客厅的进深。 是的。 啊，比方说你只有2米进深，它就投70寸。 嗯。 等到2米7，它就投100寸。这样子 没错。 啊。 对，其实还是蛮有灵活度的。 对。 嗯。然后。 一定要。 大投影，对，然后也是有非常舒服的沙发软垫，嗯，然后包括和那个餐厅也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呢就会显得特别大，嗯，大家也可以一边就是比如说吃饭聊天，然后等到吃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转移到旁边去，再坐下来喝喝茶，然后看看电影什么的。那这是空间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家也在做民宿嘛，就不知道大家就是是不是之前有知晓，那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生活的人呢，也不会说需要就是时时有自己的一个非常隐私的小空间，我们还是非常欢迎大家都来的。所以呢我家里是4个房间，我们有3个都是可以接待朋友或者是就是来预约住宿的，这些就是现在也很流行嘛，大家可以就是说就是通过这种这个 Airbnb 这种预约的形式可以住在大家的家里面，那也会有各种背景，然后各种来北京的目的，然后各种职业的人，那通常也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年轻人，他们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家就是常年都是有各种可能你期待不到的是什么样有趣的人来做客。 这个心情啊，我跟你说，我这是我一直对蔡韵她把他们自己家直接变成个民宿很大个问号的原因，但是待会儿我们也来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件事情。所以你们家的民宿的概念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我自己住在一个家里， 嗯， 然后我可能会去改造，我去租别的房子，现在我知道的，国内也有这样的网站 了。我们也有啊， 对，但是你是真真实实说除了我住的这一间，我已然把它改造成民宿了，然后其他还有 对 租的别的房子改造成民宿 啊，一共有5个在北京和杭州，所以也是一个资深民宿主了。 果然，就是2018年请你来就没错了。就是我们虽然可以不讲旅游了啊，但当然，但是客厅也可以带大家出去玩一玩啊，就是摆各种旅行的纪念品摆在客厅里边。 哎，确实有摆呀，有很多 对、这个、 各地带回来的各种装饰。 但是2018年真的，大家不要担心蔡韵来会没有话题讲、就他们家那5个不同风格， 对 吧？不同大小，不同格局， 是的。 然后还有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之后的故事， 嗯， 哎呀，好想聊。对，今天我们先聊一下他给我们发来的图片的这些， 嗯 啊，民宿当中的房间的特色啊。 好呀， 好，嗯，想要今天来跟我和蔡韵聊天啊，方式依然是在微博，而且呢，来看看他把自己的家改成了民宿之后啊，除了可以在今天的固定周二空间客厅里边，我们来看着大投影聊天喝咖啡。而玩桌游之外还有哪些空间也可以有全新的变化呢？嗯，微博来看图吧，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就可以了。我跟你说蔡韵，我特别喜欢我们听众监督我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我每次在节目里面说的话他们都记住，然后若干天或者是若干个月之后就来 重新问你。 比如说我要学尤克里里啊，我就说啊，我怕我学不下去，或者是说哎拖延症这样子，我就说好，今天我的节目里面就说了，我今天就要去学，你们监督。然后再过了3个礼拜就啊，你学了吗？ 学的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给我们 展示 一下？哦，你们这。然后刚才我说到装修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之前请告过一个智能家居的， 嗯， 啊，当时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我也很感兴趣啊，就是坐在家里面跟 AI 音箱说帮我把水烧到60度，咔那边就开始烧水。 是， 我说不行，我装修的时候我也得来一套，等我装完了用上了我再告诉你们 好 不 好用。 你看刚才我不小心透露说我要装这个大投影，那这位朋友马上说，小夏姐姐你开始装修啦，智能家居装了吗？装了装了， 忠实听众， 回头给你们发小视频好不好？装了，就是跟 AI 音箱说烧水60度是不是那边真烧了，我在节目里会给你们反馈的啊。好，哎，这个还有人说我好想把我的卧室改装成你们的第一张图片，嗯， 哇， 还说我要去蔡同学家里面住。 好呀， 是他亲自做接待，你去他们家 当然是亲自做接待了。嗯，这个什么叫客厅买哪儿呢？笨笨小旭子，你这个问题，这个谓语动词不太懂啊。好，哎，你调整一下你的问题再来提问。嗯，还有人说这么舒适宜人的民宿，叫人怎么舍得出去玩？对呀、啊，人家本来是来北京玩的，然后住在你们家了，就哎，天，就算了，我们就在家待着吧。 哎，真的有这样的，就是 不出去玩了。 给我们的留言就说这个床都特别的软，特别舒服，然后整个那个氛围也是很温馨，然后就觉得说，哎，本来我可能就是计划了两天的行程，然后结果就在家里待了一整天啊，不然就延长四天吧。 然后原来说，哎，我来北京玩一周啊，已经计划好了，每天早上都要出门，因为担心民宿不舒适嘛，是不 是 啊？回来反正我就是睡个觉。好，结果到了蔡韵他们家，哦，不行，我哎，这一周，我得有五天的时间都在家里面睡觉，两天出去玩。对啊，说天天待在室内都是一种享受。嗯，我觉得如果遇上了这样的民宿，跟民宿主在客厅里面聊聊天儿，也是都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好，还有朋友已经看了蔡韵中间那一张图片，啊，开始就是诗意大发，啊，说。简单的家具，花裙美女，赤足读书，一花一茶一熏香，简约而宁静，时间都仿佛慢下来了呢。这是蔡韵本人吗？恭喜你答对了。而且还说哇，好小资的感觉。对啊，其实我觉得你看，不管是改造民宿，还是把自己家里的客厅改造成这个样子，书房改造成这个样子，只关乎说你的心态和心情。 嗯，我觉得还有就是大家看待这个世界的审美，你会想把什么样的东西放在你每天都接触的地方。 还有人说终于赶回家了啊，这个啊，收音机听不到啊，收音机听不到，你去了一个收音机都听不到的地方。他说只能用听听 FM。 嗯，很好，这个软管我收了啊。这个还有人说啊，芳香说第六张照片特别像我们家用过的东西，怀旧。 嗯，第六张的照片呢，其实这个房间本身就是一个80年代主题风。 嗯 嗯，它装修的这种方式和这个我们的取材啊，都是像小的时候，包括整个墙上啊，可能这张图上不太明显。你可以大概看一下那个墙，它其实是分为上下两部分，然后底下是涂成淡绿色。大家有没有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墙都是底下都是淡绿色， 下面是淡绿色，上面是白色， 没错。 哦，那个时候那个年代80年代的审美就是这样子的。 是的，嗯， 但是现在想想还是很，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原来觉得绿色好像不太适合在大面积在家里面使用，除非很喜欢绿色的啊。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很喜欢绿色， 淡绿其实还比较好配。 嗯，就是配起来会哎莫名的淡雅和雅致的感觉。 主要是就是 莫名雅致。 像我们还有包括会来住的这些房客，大部分也都是就是80后 90后， 对，80、90后，然后最多是70后。 嗯 啊，所以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在小的时候都会有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来到的话就是觉得说真的特别的怀念啊。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所有的事物可能慢慢的消失了，大家也不感觉啊一点点的变化，但你再回到当时这个氛围才会发现，哦，原来以前是这个样子的。 对，就是你看我有时候回家，我回武汉的时候，我妈妈就冷， 也是老房子是吗？ 不是不是，就房子是新的，但有些物件是老的。 OK， 对，因为我妈特别喜欢囤一些囤对，妈妈你在听节目，囤东西是好的好吗？就是哎，冷不丁的拿出一个，比方说搪瓷碗， 啊， 是吧？ 是 搪瓷盆儿， 嗯， 哦，你就会觉得哇， 好有年代感哦。 就是，对，我又回到了儿童时期，就又可以跟妈妈撒娇的那种感觉了。因为你现在很多塑料制品什么的，其实是真的不如那些老物件来的实用，且对人体好。 嗯， 哇，这个，但是这位朋友你怎么就回到了这个回复啊，评论怎么评到了我们周一的单元下面去了？而且你看到的是我们周二的图片啊，因为周一只有四张图，所以你肯定是看到的周二的图片。要在周二的这个啊，我写的节目预告，也就是我们整个微博的第二条的下方来留言，虽然我也能看到啊，但是蔡韵可能不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嗯。客厅都装了什么？有图片呀，就是我们现在给你看到的酒图里面只有一张人物照，其他都是他们家的客厅，对不对？还有卧室的，嗯，啊， 对 对啊，这个 我可以一张张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解释一下啊。然后呢，大家想要继续看图啊，分享一下 在2018年灿云会在客厅这个空间里面跟我们分享的民宿风。而且我跟你说，他们家过几个月就装修，隔几个月就换风格，所以不用担心就是没有素材，好不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接看图啊。今天的直播帖下方，九图的那个下方可以直接留言。好，还有人说到你们家民宿住得太舒服，结果想要长租怎么办？哎，是不是真的会有这样的？ 我们有就是住可能最长两三个月的也有。 他是来北京。 有各种的目的啊，其实真的是很有意思。大部分可能还是来玩，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他是来比如说实习，找工作面试，然后有的是来考雅思托福，然后有一些更特别的是比如说来看演唱会，然后对，当然有些来出差的啊，然后可能他频繁的往返北京的话，那他就是比如说每个月可能都会来一两次也有。对，然后 每个月都住在你们家。 对啊，有的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边，然后聊天也很开心，然后就会经常过来。 你们家就是月租，月租。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的，比如说摄影师，他们需要一些拍室内一些什么私房照之类的。 哦。 对，然后他会需要有一个很漂亮的空间，也会来租。他可能就不是为了住啊，他就是白天为了拍照。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影视剧组，他们需要拍一些就是室内戏的时候，他可能自己去搭景什么的都很贵嘛，然后他还不如就是租民宿，然后甚至是多花一点钱啊，也是愿意的。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拍戏， 然后他还可以再给你添置一点小小的物品，根据他的需要，然后你就留下。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们拍戏的时候，就是女主角在吃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撒整个客厅都是各种的零食，然后他们拍的时候只吃了一两包，然后剩下都是我们的。 就是他要的是拍戏那种堆在那儿的感觉， 感觉 是吧？ 对对对， 女主人可能是失恋啊，或者怎么样，总之就是要靠吃来发泄。 是的， 但实际上人家确实，人拍戏不能够拍完这一场戏胖五斤，这怎么办？哎，这个你看刚才那个喜欢说复古怀旧风的那个，那就拍一个80年代为背景的就可以来你们家拍。 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很流行那个什么老干部风。大家记得吗？然后对，那时候就有杂志来专门就这个老干部风来给我们拍了一套。 哦，这个哎，还有人说，啊，谁说只有一张的啊？最后一张也是。哦，对对对，最后不好意思啊，我没有你们看的那么仔细。对， 我留在了背景里， 也是人物图。 最后一张其实就是我家那个大投影。然后对，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当时拍的一个视频的截图，然后就是我的这个大投影上面放的是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各种视频，我自己拍的。然后大家看的这个背景呢，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猴面包树。 对， 之前在节目里面也分享过。然后就刚好他在演这一幕的时候，然后打在我的这个身上，然后整个哎还显得挺和谐的，是后面也是我，前面也是我。 哦，对对对，你果然是他的粉丝，好不好？忠粉，对。还要纠正我的这个小口误，真是的。对呀，还有一张是文字呢，这不是景呢。但是呢，刚才那一位想要客厅都装成什么样的这个笨笨小旭子跟你说一下，其实呢，今天在我们的整个图片里面，1、2、3、4、6都是他们家客厅啊，有一张可能是卧室的风格，包括很贴心啊，参与很贴心，第七张有专门的把原来杂志上面，对不对？你们家上过杂志， 对对对对，是的， 杂志里面呢，它会很认真的，你可以放大图来看，查看原图，放大图， 有很多小的元素， 对，小物件啊，为什么会这么选呀？当初是在哪儿淘的呀？什么的？哎，这个当时杂志采访的时候，你们也都给对方讲得很细致， 对对对，是的。 啊，所以看到图片，你都已经上了我们的微博，可以留言了，怎么会没看到图呢？是不是想跟我们多聊两句？我们了解了。好了，微博想要看图和聊天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之后。你看到那张九图的，我说周二的直播帖的这下方可以直接留言。上半段我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是想问一下蔡云说，我们成为民宿主，首先我们是不是也得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尤其像你这样，你是把自己的家，我每天都要住的家，改成了民宿， 是， 那我这个时候要是具备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哎，比较合适？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平时的，生活状态。就你如果是一个特别好客的，然后喜欢就是日常都跟各种不同的人交往啊，然后不会觉得说我非常的需要自己的空间，非常需要亲近的这样子的性格的话呢，就比较适合。像我的话呢，就是我的自己住的里面呢是一个小套房。

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笑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杯，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在周二的固定单元来到居家生活空间的客厅这个空间。那在2018年的客厅空间呢，我们依然会跟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一起来聊天。当然了，他可能会在这一年当中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讲到旅行的话题，但是哎呀，他作为一个资深民宿主，会跟我们来聊一聊。哎，他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民宿之后，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朋友。哎，过上了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全球各地的朋友来到他们家的客厅，都发生了什么样有意思的故事呢？来看蔡韵带来的他们家客厅改造民宿图片，或者是跟我们聊天，都可以在微博上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刚才呢，上面呢，我们还有一点点尾巴没有讲完，就是，这个心态的一些调整。 是的， 因为之前呢，其实，你跟另一半过的也是那种很小资，对不对？就是。哎呀，我每次看到他们俩，我都特别想用男耕女织来形容他俩。虽然说各自都有各自的事业要忙，但是呢，哎，一回到这个家里面拍出来的这些照片，接受杂志采访拍出来的照片，真的就是那种啊，就此刻时光就慢下来那样子。你们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我们可以做好了准备来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了？ 其实也是非常的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呢，就是去到国外的话，我一般也是选择这样子的民宿的方式，因为我觉得酒店的话呢，虽然它可能服务比较好，然后也比较标准化，但是就是比较的无趣一点哈。你可能在每一个地方你都能知道说，就是你住的都是差不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所以呢，我就非常喜欢去找一些可能装修很特别的，然后或者说这个主人特别有故事的，这么一些民宿去体验，然后每次感受都非常好。那后来我就带着我老公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呢，他也慢慢的就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方式，然后 那他自己呢又很有一些设计的想法和天赋吧，所以呢就我们本身家里也是就是就设计的比较特别，然后也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的一种风格。那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就尝试着就是把我们这个原先住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自己买的那个房子，就其中的一间就租出去，然后包括客厅，那我们那个客厅也非常大，而且有一个U 型的这么一个超大的一个沙发，然后那个沙发上面就是可以睡两到三个人，就是超级大的一个，它是一个平的这样子的，就是有一点像炕吧，或者说像西藏的那种。对， 他在他们家客厅写了个凹字，你们想象一下吧，就是直接写了个凹字在客厅。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很大的一个空间，就是大家如果不是说要求特别高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睡得还比较舒服的。对，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这两个空间就是挂到这个网站上面去。结果呢就没有想到就是大家都非常踊跃的就来预定我们家的房源。因为那个房子的话呢其实不算特别的市中心，你如果说比如说要去什么天安门啊，什么这个故宫啊，什么这些的，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就地铁可能还要坐一阵儿。 对，但是呢因为在地铁站旁边啊，所以呢大家觉得说其实也无所谓啊，有这个地铁交通就很方便。所以呢就是来预约的人就非常的多。后来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方式也挺好的，那刚好因为我自己的就是公司离我本身这个家也非常的远，所以后来就决定说不要在路上浪费那么多时间，然后我就在公司旁边想要租一个房子。那刚好有这样的方式的话，就可以把就是本身我们的那个房子租出去，然后在公司旁边呢，我如果两个人住的话，你可能不用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嘛，其实很浪费。那就是考虑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个民宿，所以当时呢就专门租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呢它本身是三室两厅。对，但是呢因为我们就是它一个单个客厅本身也非常的大，那我们就觉得说就是没有必要两个客厅啊，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功用，所以呢我们就是保留了它一个大的客厅，然后另外一个客厅呢就改成一个大房间。 哦，相当于原来可能是餐厅的位置吗？ 对， 三室两厅一般是客厅加餐厅。 是的是的。对，那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但它每一个都很大嘛，所以我们现在那个客厅已经是可以客厅加餐厅了。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改成了一个房间，所以呢现在是四室一厅，然后我们自己住一个房间， 间 就主卧吧，等于是就是它是一个小套间。然后另外三间的话呢就是可以租出去，然后就是来的人也很多，然后因为它可能更这个地方更市中心一点，去什么地方都非常的方便。然后所以呢就是大家也都就是特别愿意来住啊， 更受欢迎。 对，空间也更大。 现在在国内因为我们也接触到其实也有一些民宿的网站的推荐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聊现在国内民宿的一些发展。以前呢我们总觉得好像说到民宿啊，就觉得台湾地区做得很好， 对对对， 对吧？就就好像他们 可能比 多小的 十几二十年， 对，小渔村里面都有民宿，而且就条件都还不错，可能自己搭建的一些这种很别致的小楼呀什么的，但是我近一段时间，我发现大陆也有很多很多的， 是的， 而且呢，这个网站也是很发展的很蓬勃。那这些网站民宿类型的网站，不管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现在中国叫爱彼迎的这样一个网站，还是国内有很多像小猪，是叫小猪吧， 对，小猪 小猪啊，途家啊什么的，这个有很多，他们大致的规定都是一样的，是吗？我需要上传一些资料实名，然后为了彼此的安全考虑，因为我去住你们家的民宿，我也要考虑我的安全，对吧？那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的条件？大概， 它就是，特别是国内的这些网站，它可能就是本土化做的会更多一些，它会有一个专员跟你来对接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情况，核实一下。然后包括呢现在就是包括那个爱彼迎也是他们早先做了一个就是让他们飞速发展的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派摄影师来你家帮你去拍照片。所以呢就是拍出来的这个照片肯定比很多人自己手机上随便拍一下就是展现效果要好很多， 更真实 然后也会更美观很多，因为就是很多他如果说光线不够啊，或者说你的这个像素很渣呀什么的，可能就是本身是一个不错的房子，但是没有办法呈现出来。那所以呢就是他也会就是如果说觉得你这个房子他很认可的话呢，他也会专门派摄影师来帮你拍。然后现在其实都特别是国内的这些他们都考虑的 得非常周全，就是你可以交一个押金，他帮你换那个电子锁啊，然后那个你就可以就是比如说人不在家的时候，或者说你甚至可能像我们有一些房子也不是说我们跟他一起住的，它是一个独立的，比如说两室一厅这样子的，可以适合一个家庭去入住的。 嗯， 那你不需要就实时过去跟他交接什么的，就挺麻烦的。嗯，就直接就是有一个入住须知，然后上面写着就是怎么到这边去的一个导航图，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包括这个密码给到他，然后密码也是就是每一个客人一换的。 嗯， 这样一个密码就是那他就是自己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入住。嗯，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包括一些保洁服务什么的也都配套的非常好，他有专门针对这个民宿做的保洁。嗯，对，所以他们都非常了解，就说哎，可能你的比如说标准是什么，然后你的客厅要怎么打扫，然后你的房间要怎么打扫，你的东西要怎么摆啊，床品要怎么摆。 嗯，然后包括就是这批保洁的话呢通常年纪也比较轻啊，所以呢他们更知道一些就是互联网的或者说年轻人大家喜欢的这么一种方式。 哦，而且他这个民宿的专门的打扫呀，其实有点像酒店里边。 嗯，对对 对， 对 吧？因为你得等我出去玩了， 嗯， 你在民宿打扫的阿姨才会来为你来清扫或者怎么样。我之前自己去青岛也是带家里人去的时候，我就去租了一个民宿。他其实，据说大家听到民宿的概念啊，总觉得好像是应该是台湾地区小渔村，就像小矮楼那种，其实不是。 嗯， 现在大陆有很多的这种民宿，它都是在正常的公寓里面。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他是没有安密码锁，就是正常的一个钥匙的锁。 嗯， 没有换那个门。 嗯， 但是呢他的密码在哪儿呢？在那个邮箱。 嗯，对， 他把钥匙放在邮箱里， 你打开邮箱然后再通过密码取出这个钥匙。 哎，对 吧？对 对对。嗯，然后他会更换，他每一个住户他会更换他邮箱的密码。 对， 这个也很简单， 其实一个道理， 方便。 嗯，是 啊，这个嗯，哎呀，所以我们的哎，这个说租的房子是不是有一些规矩，就是不让改装装修什么的 啊？那就是你事先跟这个 房 对房东商量好。 嗯 嗯，像我们原先租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他之前也是一个创业公司，然后可能因为也快搬走了，然后经营的好像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就是整个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个房子是非常杂乱的，有一些人在里面办公，然后东西都随便堆，然后包括他那个房间里面也是就放着那种就是像宿舍一样上下铺，就是 床， 对对对对对，然后东西都很乱。那也没有什么装修，因为那个屋主他自己其实没有住这个房子啊，可能就是买下来然后很快就租出去了，因为他还有别的地方住。那我们就跟屋主说，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简单的装修，但肯定会比你以前好看很多。对，然后后来屋主来看的话果然就还挺满意的。 嗯，看完了以后说啊，默默心里默默想赚到了。不错。 对，但是我 们希望你们常住下去。 改次也可以给大家就是聊一聊，就是我们那个就是买的这些东西其实都特别的有性价比。嗯，所以装一个房子的话呢就只需要几万块钱吧，然后就 你是说的四室一厅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就小几万就装下来了，所以，就是， 这个事儿很重要。 非常非常便宜，但是看上去又不会觉得很廉价。 啊， 嗯， 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以后在客厅这个环节继续的，请我们的民宿达人五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同学来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图的话啊，今天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来看图互动了。在微博上面我们来看，至少我们觉得是肯定是温馨的。 嗯， 第二呢，我们确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不觉得它很廉价。啊，会觉得哎，也品质感是够的。 嗯， 但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四室一厅啊，你得有多大面积，得怎么装，你才能装成这样？你看人家的前提就是原来就是一个，其实就是毛坯刷完了白墙以后就租出去了的概念，可能厕所啊简单的装一下这样子，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花几万块钱，人就装成这样了。哎，又很想做装修节目，怎么办？好，嗯，还有朋友这个。呆呆小熊啊，其实他每天呢都会依据我们的主题给我们写打油诗啊，我有时候来不及念，但今天我一定要给他念了，好不好？就是鼓励你以后依然给我们写啊，而且我觉得这很有内容啊，他不是这，就所谓的打油诗，他不是说随便写啊，这押韵什么什么都很好啊，说民宿不得了，随心来往似归巢，家庭温馨感觉有，幸福一刻盼微笑。哎呀，你看后面还有四句，还有四句呢啊！ 嗯， 阳光绿植窗前坐，纱帘吊灯书架高，一杯咖啡一杯茶，体验新家真美好。 怎么办？你把它抄下来写在就贴在你们家里。 好呀， 入住须知里。哎，这个真的，我觉得就很有才，好不好？而且，就是我以前总觉得说，喜欢写一些诗文的朋友，可能会是比我们年纪稍长一些的朋友，因为他们会有这些，文学的功底啊什么的。但其实我们这位听众，就跟我们年龄相仿。哎呀啊，画简笔画画的也很好啊，动不动给嘉宾画个简笔画。 哇， 对，就是你看，很厉害啊， 真的。 这个还有朋友说，所以这个说到的几万块钱是指的单指软装方面吗？ 对，软装方面 啊，其实你在大白墙的基础上就有软装就可以了，对吗？ 是的，就是水电什么这些的都是比较现成的 啊， 可能最多稍微改一改就可以。 他原来如果是正常的出租，不管是租给别人办公还是 硬装，一般都是做好的。 他肯定不是毛坯租给你了。还有说希望韵韵可以把他出去旅游的时候觉得很有特色的家居风格也搬到他的家里。 好呀，下次可以 还要求 介绍一下， 还有要求、要求不同国家的风格。就这样的话呢，我去他们家住一个星期，我就相当于 环游世界 去了七个他旅游过的。 对啊，是一个好想法。 然后里边还得摆不同国家的旅游纪念品。然后蔡韵下了节目以后啊，回家还得挨个给你们讲，在大屏幕上挨个给你们分享。哎，所以你们家那个投影，也会是一个旅行分享的感觉是吗？ 啊，没有， 除了看电影以外， 就是更多还是看电影，没有弄得那么复杂。 旅行分享， 但是如果在家我家开分享会的话，这个硬件设施也是支持的。 够的， 对。 所以刚才那个猴子面包树，我们就很想要，就很有意思。然后， 是， 其实你看，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也会带来他的一些当地很有特色的。 对， 如果他提前知道你们家有大投影，他完全可以带一些当地的小片儿，反映他们家的生活的，可能以前也用 TV 记录过。 是 哦，来分享一下，你们家天天开分享会，天天跟来自不同地方的住客们开分享会。 就是有我们的那个住客就说，哎，你们家好像那种国外的大学宿舍， 青年旅社， 对对对，那种感觉。 就是大家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回到各自的房间里边，但其他的时间在家的时间还是会聚集在客厅这个空间。 对，大家天南地北的聊，然后喝喝小酒，看看电影，是吧？还挺有情调的。 啊，这个周末的晚上，什么那首歌怎么唱的？什么窝在沙发里，一杯红酒配电影来着？说的就是蔡韵他们家民宿这个风格。好，刚才我们有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也要拉回来再给大家细致的讲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国内的这种民宿的网站也都做得很完整了， 对， 就是很科学，然后呢流程也都很完整。 是， 那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民宿主也是可以筛选。 就是你 住客的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说他所有的申请都要通过你，然后你可以就是选择接受还是拒绝。那如果说你更有时间的话呢，那可以是用这种方式。那如果是说你平时可能没有太多时间跟他去网上可能沟通那么多，或者说你也不是觉得说一定要就是这么的挑剔这些住客的话，那有一种即时预订的功能，就是他只要想订的话，就是他付完钱这个房子就已经订下来了。 这个是在网站上面我们就 可以选择， 作为主人我可以选我想用哪一种。 是的是的， 这个很像非诚勿扰这个权力反转。上来亮灯，你们都喜欢我的房子，好了，权力反转， 让我再选一下， 让我来选一选你们。 是， 那你们家会比较，或者说比较倾向于哪样的一些住客？ 因为来的人其实都蛮可爱的，对，所以我们也不怎么挑，基本上都是即时预定。那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去国外的话，也是订这种即时预定比较方便，要不然你可能要等个半天一天至少，然后看一下他来回复你，中间再沟通一下，可能到第二天才把这个房子定下来。 就有点时间成本太高了。 对对对，是的。 那跟住客吵过架吗？ 没有啊，从来没有。 他是一个好的主人。 因为对啊，我觉得来的人就是素质都还蛮高的。就是大家聊聊天挺开心，就不太需要有什么争执的地方。 这个那如果说也许你没有碰到啊，但是我想其他的民宿主肯定是碰到过。就是说来的客人他可能有一些生活习惯。 提前我们有说好，但是呢有些生活习惯真的很难发现或者很难改正的， 嗯， 和你可能有一些想象中的出入，你会提醒他们，或者是 我觉得就是大家相互理解包容一下吧，就是除非是说到深夜可能比如说还在听很大声的音乐啊，或者说大吵大闹轰趴啊什么这种，可能会影响到邻居或者影响到其他人的休息，这种我们肯定会提醒一下，但是也是少数。那比如说在晚上可能觉得他声音稍微大一点，你去跟他说一下，大家都非常理解，然后马上就是会改过来，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其实我觉得住民宿和把自己的家装成民宿的人，他可能在很多的地方有共通点， 是的，是的， 所以可以相互理解。 嗯 啊，好，哎，他说，微博上面的啊，北京户口的北漂说，我跟我老公就商量着说，啊，这个把奶奶家。 嗯 啊，改造成民宿啊， 可能就是像我们第六张图上面的这种风格，老房子风格。 哎、对你都不需要怎么改造，自然就是这种风。他说，如果是在居民有在居民楼里面那种民宿哦，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是老房子嘛， 对 啊，可能五六层那种啊，原来的就是。肯定有吧，我没住过、 啊、 但是我觉得肯定有 对，很多很多的，对， 嗯，但是这个你也要考虑到说，就是因为老房子嘛，可能很多的住家呀、 嗯、 都是原来的老同事， 嗯， 或者怎么样，你要考虑到别人是否， 对，周围人是不是能够接受， 对， 对， 因为你会经常的来陌生人， 对，带来麻烦就可以， 嗯，对，考虑一下他们好不好，这但这个就是说、嗯、你也可以提前的做一些功课， 嗯 啊，就像我相信蔡云他在做之前肯定也去啊，不管是独家小猪爱宾怎么样，都会去做一些功课，看看、 嗯、 哦，他们都是怎么要求住客的， 对对对，是的 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 嗯， 去看一看在居民楼里面的这些民宿，别人都会写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嗯 啊，如果你可以做的话，也不错啊。好，哎，这个。我们今天 嗯，我说一下这个第三张照片里面这边啊，就是我们那个客厅里面，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一面这个黑墙，它其实是一个黑板墙，然后上面的这个粉笔画，就是大家可以拿着粉笔就是来做一些自己的贡献，然后上面这个粉笔画呢，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位住客他自己画的。对，所以就是这个地方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另外还有一面墙是照片墙，也是可以就是贴着我们去世界各地的照片， 还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的照片，是不是啊？每一次都发现说哦，上一个住客长得还蛮帅，这样子。哎，这黑板墙很有意思啊！大家下了节目依然可以在我的微博、主持人江夏的微博上面来看图，或者是跟蔡云聊一聊民宿方面的问题啊。在2018年的客厅，周二的客厅空间，我们还会请到他来跟我们聊天。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啊、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嗯，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啊、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